第12届平壤秋季国际商品展销会，德国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中国、意大利、越南和中国台北的代表团9月3号分别乘飞机坐火车到达了平壤。